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平安北京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我是西城区意大利社区民警李国平，平安北京就是要当好社区守护人，让大伙办事更方便，生活更安心。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经典走四方，听众朋友，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来关注我们为您安排播出的中国纯美民间小调专题。在这个专题当中所播出的歌曲都是不同历史年代、不同地域风格、不同民族风情的民间歌谣作品，由多位在不同年代曾为全国或当地极负盛名的歌唱艺术家精心演绎。接下来请听周友金所演唱的湖北长阳民歌《卖灭货》，郭颂演唱的东北民歌《新货郎》，冯建学演唱的陕北民歌《卖菜》，徐曼玲所演唱的贵州民歌《摘菜调》，钟振发用闽南语所演唱的闽南民歌《杂菜汤》。 哟儿哟，唱歌呀歌呀，大喊三声哟嘞哟嘞，溜溜说卖灭火嘞，卖灭火哟喂，扬州的姐儿歌哟歌，瞧见那花篮围着我，七个隆咚脆脆。瞧见花篮嘛围着我，七个隆咚八个隆咚围压着我呀嘛溜溜说。大姐许我嘛溜啊溜，一袋金呐溜溜说。二姐许我嘛一呀呀子溜溜，二呀呀子溜溜，一呀袋银那么溜溜说。三姐许我哟儿哟，花呀火爆啊！四姐许我哟嘞哟嘞，溜溜说花手巾嘞，花手巾哟嘞。五姐没有什么须，桃红的面儿笑盈盈，七个隆咚脆脆。桃红的脸儿笑盈盈，七个隆咚八个隆咚笑啊盈盈，那么溜溜说。不爱大姐嘛溜啊溜，一袋金呐溜溜说。不爱二姐嘛一呀呀子溜溜，二呀呀子溜溜，一呀袋银那么溜溜说。爱三姐哟儿哟，花呀火爆啊！不爱四姐